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安提戈涅》。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叶成坚刚刚走进飞云夜总会的大门，就被藏在阴影中的两个身高体壮的年轻小伙子分别抓住了两边的胳膊。你跟来这里干什么？左边那个年轻人压低声音质问道。怎么了？这是你们家，只能是你们来，我就不能来啊？叶成坚并没有把那两个年轻人看在眼里。夜总会谁都能来，可是从陆环岛一直跟到这儿，就得请你说清楚为什么了。这个时候阴影里又走出了另一个男人，叶成坚认出这正是坟场老板赖不得手下的亲信马仔，不由得暗暗心惊，知道自己是露馅了，但却想不出是怎么露的馅。傻了吧，你这衰老总在我们家附近转来转去的，鬼头鬼脑的，我们盯上你好几天了，想干什么？快说！抓住叶成坚右边胳膊的年轻人说着话，用力扭着叶成坚的胳膊，带他走，找个地方让他说。稍后露面的那个男人下了命令以后，领先朝大门走去。他们压着叶成坚到了夜总会外面的停车场，正准备把叶成坚朝车里塞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短促的惊呼。他们顺着惊呼声看去，看到有个高挑身材的年轻女人正十分惊愕地用手捂着嘴在看着他们。学仔，今天算是便宜你了，老实告诉你，以后你要是再敢到我们家附近探头探脑，就非打断你的狗腿不可，给他点教训，我们走。为首的那个男人说着话弯腰坐到司机旁边的座位，抓住叶成坚那两个年轻人放开了叶成坚，紧接着一个人狠狠地在叶成坚的腰部揍了两拳，才心犹未甘地上了汽车。叶成坚紧紧地捂着腰部坐到了地上。 先生，你没事吧？ 听到身旁有个确切的声音来问他，叶成坚抬起头，看到正是刚才站在不远处发出惊呼声的那个年轻女人。年轻女人的美貌让叶成坚心中为之一动。 啊，我没事，小姐，谢谢你救了我。 叶成坚强忍疼痛，微笑着向年轻女人道谢。 先生，要不要我送你到医院去看大夫？ 年轻女人关心地问道。 啊，小姐，不用麻烦你了，我没事儿。 叶成坚从地上站起来，看到年轻女人正用关切的眼神看着他，一贯心如铁石的叶成坚不由得为年轻女人的善良所深深的感动。 再见，小姐。 再见，先生。 两个人道别以后，程娟在回家的路上十分奇怪，胆子不算大的自己为什么会在看见那种情景时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呼声。对澳门已经不算陌生的他， 知道那样做是犯忌的事情。换了另一个人或另一个地方，他很可能会悄悄地把自己的车开走，只当什么都没有看见。因而当他和叶成坚相好以后，一直认为那就是一种缘分。仅仅过了两天，成全一个人正在玫瑰园咖啡厅饮咖啡时，叶成坚微笑着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看着成全说：小姐，我能为你再要一杯咖啡吗？成娟抬起头，疑惑地看了叶成坚一会儿，认出正是前两天晚上在飞云夜总会外面停车场见过的那个男人，不由得高兴地说： 哟，原来是你呀，先生。 看来我们的确有缘啊， 前两天刚认识，今天又见面了。 叶成坚招手叫来服务生，要了两杯咖啡。他心里非常清楚，所谓的缘分，是他从那天晚上开始跟踪眼前这个年轻女人整整两天的结果。那天晚上，叶成坚跟程娟道别以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悄悄地跟在程娟的后面，到了她住的地方。以后的两天，一直守在程娟家附近，才有了今天玫瑰园咖啡厅的巧遇。两个人边喝咖啡边聊起来，获知叶成坚也是出生在广州时，程娟更是对眼前的男人增多了一种特殊的亲切感。越秀公园、海珠广场、南方大厦、白云山的风景，两个人都熟悉和喜欢的地方越说越多。有了这次和谐愉快的见面，以后的约会越来越频繁。他们一起去观赏静海长虹、灯塔松涛，一起去游览三八圣迹、妈葛紫烟，一起去感受龙环璞韵、普吉寻幽。看遍了澳门八景以后，又一起去包公庙、康公庙、莲峰庙求神拜佛。那一段时间，程娟过得是非常的愉快，不愁吃不愁穿的程娟，唯一的不满就是寂寞和孤独。叶成坚的出现点燃了他本来就充满了活力的青春之火，他们像干柴遇到烈火似的，自然而然的成了仿若一时都离不开的情人。精明的叶成坚跟程娟交往后不久，就发现她是某富豪包养的女人，要不只凭程娟自己不可能住得起200多平方米的复式结构的公寓，也不可能整天无所事事开着高档私家车闲逛。叶成坚本来就迷上了程娟，知道她是富豪包养的女人后，更是激起她的邪劲。他们完全可以到酒店开房幽会，但叶成坚偏偏要坚持到程娟的公寓。或许他是觉得睡在富豪一个月睡两三个晚上的床上，才能更好地满足他对有钱人的报复心理，也才能享受到更大的快感。纸总是包不住火，某富豪很快就知道了程娟红杏出墙，他可以不要程娟，但对于他那种身份地位的人来说，不能不要面子。1997年9月的一天，叶成坚和程娟刚从嵩山下来，两个身高体壮的年轻男人在路口堵住了他们。在黑道上打混多年的叶成坚不用问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把程娟拉到了身后，先发制人地说：这是我和陈老板之间的事，你们不该插手的，想插手也得先打听一下我是谁啊。那好啊，我们现在就当着面问你，你是海里的龙王还是彭溪庙的大神？哼，说出来看能不能把我们吓死。个子稍瘦一点那个年轻人斜视着叶成坚轻蔑地说： 说完向同伙一使眼色，两个人同时发出了一阵嘲笑声。我不是龙王，也不是大神，我只是一个混混，叫做叶成坚。 叶成坚不动声色，但像是秃鹰看到了猎物，眼神一下子变得异常的阴冷凶狠。 什么？叶成坚？你就是叶成坚？是那个开枪打尹老大的叶成坚？ 那两个年轻人笑声戛然而止，张开嘴，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们面前这个外表文质彬彬但眼神凌厉的男人。哼，兄弟见笑了，我的枪法不大好。叶成坚冷冷地说道。 可是， 这不关你们的事，相信你们不会为了几万块的港币而跟我过不去吧。好了，你们可以回去告诉陈老板，让他自己来找我。如果再花钱请别人来，我会像找崩牙驹那样去找他。叶成坚把那两个发愣的年轻人扔在那儿，带程娟上了他的私家车。叶成坚赶在光天化日之下枪击澳门黑道的大哥大尹国驹，虽然因为子弹卡壳没有击中，但是从来没有轻易放过任何人的尹国驹事后居然不追究叶成坚，的确让叶成坚在澳门的黑道上出了名。面对不畏死敢打敢拼的叶成坚，陈老板花钱请来的两个打手失去了教训叶成坚一番的勇气。陈老板自己从那以后也一直没有再找叶成坚和程娟的麻烦，真是恶狗怕凶人呢。叶成坚似乎早就料到，像陈老板那种有钱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绝没有胆量撕破脸面为了争夺一个女人而跟他狠狠地大斗一场。叶成坚夺到了心仪的女人，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有过争吵，有过埋怨，更多的还是愉快和甜蜜。不过虽然他心里发誓要让程娟过上不亚于以前的生活，但是他自己清楚，程娟跟他相好付出的代价实际上比获得的大得多。为此叶成坚一直感到自己欠程娟太多太多。这个时候看到程娟写给他的字条，想到正是因为自己才使程娟受连累，刚生完孩子就身陷囹圄，而程娟不仅没有怨声载道，反而一门心思的担忧挂虑着自己。此时的叶成坚已经看出自己很有可能像任师姐和南岳大庙的测字者都预示过的那样在劫难逃。此时此刻想起程娟对自己的诸多好处，叶成坚动摇了，他觉得自己必须为程娟做点什么才能死而无憾。应该说到了这种地步的叶成坚在某些方面的表现有了些人性回归的迹象，这或许是道义和良心的苏醒。他对张志说， 警官先生，能请你们的上司来一趟吗？我有话要跟他们说。 有什么话对我说也是一样的。张志看出叶成坚是准备交代了， 心中不由得暗暗高兴，但是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警官先生，请你别怪我说话不客气，不同级别的人在许多事情上说出去的话是很不一样的，你最好还是请一个说话更有分量的负责人来一趟。 叶成坚坚持他的要求。那好吧，我们答应你的要求。张志找来珠海市刑警支队的 张支队长。叶成坚，我是珠海市公安局的局长助理兼刑警支队的支队长，你有什么话就说吧。张支队长坦然坐到审讯员的位置，目光沉静地盯着叶成坚说道。看到坐在审讯桌正面的是一个秀气但不失威严的高级女警官，叶成坚并没有露出惊讶或者意外的神情，他没有躲避张支队长盯视的目光，镇静地说，张支队长，到了这个时候，我说与不说，承认或者不承认，对我的结果并没有多大区别。不过如果我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承认，你们的面子可就不大好看了啊。张支队长感到叶成坚的确不同于一般的犯罪嫌疑人，他不仅具有比较顽强的心理素质，而且明显的智商不低，到了眼下的处境，他竟然还敢要挟警方，不由得气往上涌。但是他看出叶成坚这样做不外乎两个目的，一是试探，试探自己的分量，也试探警方的反应和意图，二来则是企图抬高价码跟警方谈条件。因而张支队长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脸上不露声色，平静地说，我们的政策一直摆在那儿，用不着我跟你再重复一遍，主动坦白还是不得不承认是有区别的。你已经考虑那么久了，我们还可以让你再考虑一段时间。用不着再考虑了，我现在就准备说，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叶成坚见张支队长似乎并没有急于听他的交代，憋不住只好先提出要求来，你准备交代犯罪事实我们随时欢迎，不过要我答应你的条件，那就得先看看你的条件是什么才行。如果你提出的条件我无法做到，答应了你也等于是白答应，何况还有许多本来就是不能答应的条件呢。张支队长仍然是平静沉稳地说道，啊，行了张支队长，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轻易承诺，可以看出只要你答应了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如果你一口应承下来，我反而不相信，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叶成坚似乎有点兴奋，接着说道，本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天地良心的事情，我是抢劫，但是我抢的那些钱来路也不是很正当，因而我并不后悔，可是这几天晚上我总是睡不着觉，一直感到对不住大黑的父母亲。大黑不讲义气，不遵守道上的规矩，拿了我的钱，却不完成我交给他做的事，还企图狡辩抵赖，的确该死。可是他的父母亲因而失去了儿子，受到了伤害，我感到对不住他们。我是没有机会了，请你们在合适的时候替我转达我对大黑父母亲的道歉。而最让我感到对不住的是程娟啊，程娟并不知道我干的事情，更没有参与抢劫。张支队长，我请求你亲口答应不起诉程娟，不没收属于她的那一部分财产，她一个年轻女人独自带一个生下来就有缺陷的女儿，在澳门那种地方，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程娟将会很难生存下去。再说他跟我结婚的时候就带来了不少钱，他没有花过我抢来的钱，反而是我花了他不少钱。只要你答应这一套，不起诉程娟，不没收他的财产，你们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告诉你们。这个时候 一贯倨傲自信，似乎从不求人的叶成坚，看着张支队长的眼神竟然充满了泪光与哀求。 我很难马上答应你什么，但是我们的政策你应该清楚。我现在能向你保证的是，只要查证程娟的确没有卷进你们的犯罪活动，他就不会被起诉。我们从来不搞牵连亲属那一套。至于财产，我们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家庭财产属夫妻二人共有，属于程娟的那一部分只要不是非法所得，自然不会没收。 张支队长诚恳地说。 我相信你，也值得你一定会说到做到。好了，现在你们想知道什么就问吧。 叶成坚似乎很满意张支队长的答复。叶成坚的记忆力确实不错，他交代在澳门的几次抢劫，还有1994年绑架台商刘少坤、1998年谋杀大黑的经过和细节，比他手下的那些马仔详细清楚得多。1999年8月12日，由叶成坚的供词，侦查员于珠海市湾仔抓捕充当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线人的阿莲，而由阿莲的供词，警方找到了澳门好几宗抢劫案的事主，从而为审判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进一步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和证词。尤其是由他的供词，警方很快就破获了一个与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有密切牵连的倒卖军火的小团伙。这个倒卖军火的小团伙以绰号黑仔小黑的罗章冠为核心，罗章冠勾结广西柳州人李兆全，由李兆全通过越南人蔡某在广西中越边境搞来手枪、冲锋枪、子弹、手雷炸药等武器到珠海交给罗章冠，再由罗章冠卖给澳门、香港、东南亚一带的黑道人士。1997年到1998年，叶成坚就曾多次向罗章冠购买武器弹药。1999年8月2号，警方在珠海市抓捕为罗章冠收藏武器的谢敦启，从谢敦启家搜出一个带罗章冠保管的箱子，查获防弹衣一包和加陵牌制式猎枪子弹10盒，子弹250发。时年37岁的谢敦启，海南琼山人，1979年参军，1985年退伍。退伍之后，他留在珠海搞个体经营，至今已有了一定的事业基础。谢敦启虽然没有参加倒卖军火的小团伙，但由于他跟大黑吴廷辉是一起长大的老乡，而大黑跟小黑罗章冠是好朋友，为此认识罗章冠，并出于朋友义气帮助罗章冠收藏武器，也就触犯了刑律，自然难逃惩罚。1999年8月8日，警方在珠海市抓捕谢敦启的情人欧娟，从欧娟的租住屋搜出谢敦启为罗章冠保管的两个旅行箱，查获冲锋枪3支、波罗状手雷2枚、50-60步枪子弹85发。经检验，3支冲锋枪均可以正常击发。1999年8月10日，小黑罗章冠正准备潜逃时，在他的隐身处被珠海警方逮捕。捕获罗章冠以后，不仅查出他一直从事倒卖军火的违法行为，而且曾经在澳门勾结同伙多次抢劫作案。1999年8月24号，珠海警方 在广西柳州捕获曾两次向罗章冠贩卖三支冲锋枪、两枚手雷、250发猎枪子弹的李兆全。至此，除了犯罪团伙个别成员未被抓获，肥仔、阿钦已在澳门被捕外，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逃到内地的成员全部缉捕归案，连带着还破获了一个倒卖军火的小团伙。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播出最后一集。 1999年10月14号，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由审判长雷广明、审判员刘志军、黄健组成的法庭庄严开庭审理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一案。经过长达10多个小时的公诉人提出指控，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辩护，证人出庭作证，公诉人提交物证向法庭展示，法庭辩论等一系列的程序以后，审判长雷广明做了以下宣判。本院认为，被告人叶成坚、李新文、何景生、汤成、吴志彪结伙故意杀人，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在共同犯罪中，叶成坚、李新文、何景生的行为是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主要作用均是主犯。被告人汤成积极参与故意杀人，其主要作用一是主犯。被告人吴志彪，其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叶成坚、李新文、汤成、吴志彪、陈桂莲、何景生、赖伯珍、吴继志、朱新佩、罗章冠分别结伙抢劫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且持枪抢劫数额巨大。在共同的犯罪中，被告人叶成坚3次抢劫均起组织指挥作用，并主持分赃，其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组织指挥和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汤成参与抢劫3次，李新文、吴继志、陈桂莲参与抢劫2次，在共同犯罪中其主要作用是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何景生、吴志彪、赖伯珍、朱新佩、罗章冠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叶成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策划绑架他人，其行为构成绑架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条的规定，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被告人叶成坚的行为应适用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9条第一款处罚。被告人叶成坚购买一支仿6.40式手枪，其行为已构成非法买卖枪支罪。被告人罗章冠、李兆全买卖3支冲锋枪、2枚手雷，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被告人谢敦启、欧娟 非法储存3支冲锋枪、85发子弹、2枚手雷。令谢敦启还非法储存猎枪子弹250发，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储存枪支弹药罪。在共同的犯罪中，谢敦启起主要作用，是主犯，欧娟起辅助作用，是从犯。被告人李乐生参与买卖一支仿64式手枪，并非法储存爆炸物，其行为构成非法买卖、储存枪支、爆炸物罪。被告人朱新佩私藏仿64式手枪一支、子弹28发，其行为构成私藏枪支、弹药罪。被告人李乐生明知犯罪，仍为其提供隐藏处所，帮助其逃匿，其行为构成窝藏罪，情节严重。被告人小平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款，而予以窝藏转移，其行为构成窝藏转移赃物罪。被告人叶成坚、李新文、何景生、汤成、吴志彪、朱新佩、罗章冠、李乐生均犯数罪，依法均应数罪并罚。被告人汤成、李乐生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可以自首论，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小平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通过其养父林生从澳门携赃款韩币500万元交给公安机关，可酌情从轻处罚。为严肃国法，惩治犯罪，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公私财产权利不受侵害，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条、第232条、第263条第4项、第7项、第239条第一款、第125条第一款、第310条第一款、第312条、第26条第一、四款、第27条、第67条、第55条第一款、第56条第一款、第57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叶成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626万元。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犯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626万元，罚金20万元。二、被告人李新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1万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人民币11万元。三、被告人何景生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四，被告人汤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6万元。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6万元。五，被告人吴志彪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总刑期27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六，被告人吴继志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9万元。七，被告人陈桂莲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3万元。八，被告人罗章冠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犯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九，被告人赖伯珍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6000元。十，被告人朱新佩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犯私藏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总刑期15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十一，被告人李兆全犯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十二，被告人谢敦启犯非法储存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十三，被告人欧娟犯非法储存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十四，被告人李乐生犯非法买卖储存枪支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总刑期10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十五，被告人小平犯窝藏转移赃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1999年11月23号的凌晨，珠海市新刑场响起了一阵清脆的枪声。随着澳门大圈帮行动组长叶成坚 及其得力的马仔李新文、何景生罪恶生命的结束。广东省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专案办公室主管侦破的 A 号案，算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经过将近四个月时间的周密侦查和布控追捕，千里追踪六省十余市，广东省应届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专案办公室专案组抓获叶成坚及其团伙骨干成员26人，其中澳门籍3名，香港籍4名，境内人员19名，正式逮捕10人，其中3人枪毙，7人判刑，惩批逮捕5人，劳教4人，刑事拘留1人，取保候审2人，监视居住1人，移交外地公安机关处理3人，从而一举摧毁了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比较完满地完成了公安部领导指示确定澳门回归前依法重办团伙中的骨干分子，割掉毒瘤，打击黑道嚣张气焰的任务。为确保澳门回归顺利进行，为澳门回归后长治久安，社会稳定和繁荣，在缉捕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同时，广东警方继1998年6月开展 X 行动之后，从1999年5月底到1999年12月底，一共进行了4次代号为 F 行动的大规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1999年5月26号到29号的凌晨，开始代号 F1 的行动。广东省临近澳门的广州市、珠海市、深圳市、佛山市、江门市、东莞市、惠州市等地各级公安机关出动警力251694人次，清查娱乐场所、出租屋16万次，重点打击澳门黑社会跨境犯罪活动。在广泛细致的调查摸底中，不仅找到了众多的线索，梳理出一批黑恶分子，特别是境外黑社会组织成员，而且破获了不少的旧案、悬案。1999年9月6号的晚到9号的凌晨，广东省各级公安机关开始代号 F2 严打双禁的统一行动，重点打击澳门黑社会入境渗透犯罪活动，打黑除恶。全省共出动警力24.6万人次，重点地区路段设卡6740个，清查复杂场所15.6万多次，抓获犯罪嫌疑人4100多人，其中黑恶分子273人，逃犯521人，捣毁赌窝367个，黄窝413个，缴获各类枪支294支，子弹3211发，管制刀具925件，毒品海洛因2135克，其他毒品1600克，汽车354辆，赃款470万元。1999年11月7日到9日，广东省公安厅组织临近澳门的广州、深圳、南海、佛山、中山、江门等市公安局，开展以打击澳门黑社会组织入境渗透和跨境犯罪为主要内容的 F3 统一清查行动。据统计，在这次行动中，上述60公安机关共出动警力9万多人次，清查重点部位15万处，查获犯罪嫌疑人3050名，其中澳门黑社会成员7名，摧毁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25个，侦破各类刑事案件508宗，其中澳门黑社会成员跨境犯罪案件5宗。 1999年12月9日、10日，广东省公安厅组织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中山、南海、惠州八个城市的公安机关开展代号为 F4 的行动。两天内，公安机关查获犯罪嫌疑人2852名，其中入境作案的澳门黑社会成员15名，打掉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23个，成员76人。经初步审查，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056宗，缉捕黄赌毒犯罪人员1076名，缴获各类枪支70支，炸药2359克，以及雷管、导火索等一批。在广东警方的有力策应下，澳门警方也加大了本澳打击黑社会跨境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力度，一批大案要案相继破获，澳门黑暗势力连连遭受重创。在这几次 F 行动中，经粤澳两地警方的共同努力，1999年7月初，澳门125特大绑架案的主谋澳门黑社会成员吴某在澳门被拘捕。7月中下旬到9月初，吴某在内地的4名同伙相继在常德、珠海落网。澳门水防帮骨干成员高景光跨境暴力犯罪团伙曾制造过震惊粤港澳三地的523跨境持枪抢劫兴富甲当铺案。1999年10月20日，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高景光等5人持枪抢劫当铺罪成立，判决首犯高景光无期徒刑。11月8日，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发现高景光等4人犯有杀人罪，再次提起公诉。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重新判决，以绑架罪、抢劫罪、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高景光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袁克昌、胡军喜等3名同案犯均被判处无期徒刑。1999年11月25日，澳门 14K 的另一个头目崩牙驹手下4大天王之一的17都原澳门司警陈月波在澳门被判入狱10年半。1999年11月29日抓捕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漏网之鱼谢文广及另一澳门黑社会以吴清荣为首专抢地下钱庄的10人犯罪团伙。1999年12月1日捕获澳门 14K 骨干成员实力派人物黄达豪。1999年12月6日粤澳警方联手一举打掉以澳门水防帮骨干成员杨振林为首的跨境持枪抢劫犯罪团伙，3次作案的8名男女在粤澳两地同时落网。1999年12月9日佛山公安机关成功摧毁一个在澳门聚赌、佛山收数的佛山水防帮。30多宗勒索、伤害、涉枪赌博案由此破获。团伙头目曾启强及6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被移送检察机关起诉。1999年12月10日，珠海市公安局在清查行动中抓捕劫持一名事主企图勒索港币10万元的澳门大耳聋黄某、陈某。这一系列雷霆万钧的强有力的行动的确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它极大地震慑了澳门黑社会的犯罪组织，让他们看到粤澳两地的警方扫荡有组织犯罪的决心与威势。 据澳门新闻界报道，广东警方一举摧毁澳门近年来最为猖獗的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以及开展 F 行动之后，1999年11月以来，澳门警方先后五次在街头捡得及搜获相当数量的军火枪械。澳门警方相信，这是与黑社会有关联的藏械者于强大压力之下被迫弃械自保。1999年11月12号上午9点许，一男子在新西洋坟场旁的前信街以轻型货车车斗内弃下两个手提箱后疾步离去。经查，箱内藏有大批的枪械、军火、炸药、子弹及开山刀。有关人士评价，这批军火足以武装一支突击队，它包括一个菠萝型手雷、一支 AK-47 冲锋枪、两支步枪、两支左轮手枪、七支曲尺手枪、一支电枪、1061颗分属两种型号的子弹、195颗散弹枪子弹、19把开山刀。1999年下半年以来，澳门的治安状况日渐好转，基本没有发生恶性案件，黑道人士大大收敛，社会稳定，秩序井然。曾被比喻为黑道天堂的澳门之所以能在不长的时间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固然与澳门司警的努力分不开，而广东警方的高度重视和密切配合更是发挥了十分积极的重要作用。1999年12月20号的深夜，澳门回归交接仪式在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开始，全世界都注视着炎黄子孙期盼了400多年的那庄严的一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江主席的讲话开始就说：“今夜风清月明。”或许不少人只以为那是江主席用诗意的语言抒发他的情感，但是江主席这句话听在梁国巨、刘安成、吴军、李国庆、王勇、陈华、朱辉、小秋、朱刚、张志、龙科长、小谢、小鹏等公安民警的耳中，却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安慰和鼓励。他们能够听出江主席那句话既是对自然天气的赞美，同时也包含着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治安状况日益改善、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欣慰之情。而在宣称伟大的中国有能力支持澳门实现长治久安的同时，无疑其中也表达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广大公安民警忠于职守、勤奋工作、英勇无畏、团结协作的肯定、赞许和激励。